这个周期您想想它得有多少营养。那我们第二茬的呢，15天之后马上又长出来了、 哦、 再接下来又15天，15天跟3个月，您觉得哪个营养啊？ 可不嘛，这个头茬的它含金量真的是高啊， 而且都是精选的特优级的、 嗯、 每一个果都非常的干净， 而且我还听说都是人工采摘自然晾晒、啊啊、而且呢还这个级别的挑选呀、啊、非常严格， 没错没错。 好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中宁啊， 中宁， 中宁这地方是出好枸杞的， 枸杞 中宁枸杞啊、嗯、而且是头茬的特优级的， 头茬特优级、 啊、一共给大家的10大包， 十大包、 啊、十大包，那么每包里边呢有20小袋， 20小袋， 这一共加起来就200袋啊， 200多袋、 啊嗯、那么如果在市面上真的是价格挺贵的， 368、 啊、 说实话 应该 说说哎呦三个你们都不能给做再多十位，实话实说 这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我们的东西好、嗯、所以您看我们只能是说什么呢，把我们这个果钱省下来，但是您说我们的工人啊采摘这些、 嗯、 咱们还得我们也得花工资， 我特别明白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不是说以赚钱为目的、 不是不是不是、 啊、就让大家呢尝一尝好的枸杞是怎么样的、 哎、 而且呢能够了解这个品牌， 没错， 以至于让大家能够接受和认可这个 品牌，是这么回事。 好，那么一共是10大包， 200袋，嗯， 而且是中宁的头茬的好枸杞， 没错， 有机的啊、 嗯。 那么今天的价格我们只要299，299 不到300、 啊，不到300块钱，299、 嗯，没错， 好枸杞啊， 好枸杞， 所以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 哎、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没有多长时间了啊、 嗯、 咱们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呢，我想请大鹏把今天这个真的是好的枸杞、啊、 没错， 咱们总体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首先来说我们其余的是在中宁、嗯、我们自己有 出枸杞的地方， 吃枸杞的枸杞之乡，中宁枸杞和长白山人参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嗯、 另外的话怎么去认我们这枸杞是不是真的，我们每一袋上面都有溯源码， 哎， 您照完了您用您那个手机扫一下里边所有的这些信息就都有了。另外呢，今天我们选的是今年刚刚出产的6月10号刚下果的头茬的枸杞，给咱们北广的各位听友们来尝一尝，让您知道什么是好的枸杞、 嗯、 什么是真正的中宁的枸杞，全天下的枸杞都叫中宁枸杞、 嗯、 并不是这么回事 的。所以在这里我也补充一下啊、嗯、 好， 这个宁夏呢是枸杞的原产地，而中宁的枸杞呢则是宁夏枸杞之中的上品啊。 是的， 这个中宁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好呢，它一个是土壤啊， 对，独特的地理， 哎，昼夜的温差 比较大， 大的气候啊。 嗯嗯嗯。 其二呢，就是它利用黄河水与含有各种矿物质的清水河的苦水混灌为， 没错 啊， 哎，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地方的枸杞真的是非常非常， 而且我们人工采摘、自然晾晒、 嗯， 全部都没有再后期的这个不良商家的这种加工的工艺，我们坚决是不会使用的。 对，而且今天这个枸杞呢是特优级的， 特优级、 啊，它是有这个专业的检测报告的 啊，这个都是 真是颗粒完整啊，色泽均匀， 嗯、 干度适中， 嗯、 不粘手、 嗯、 啊，入水是漂浮的，而且注意它的出色啊也非常的漂亮，是 橙黄 色。 您一定记住，红色的泡出来那是不对的， 是的，是 橙黄色是对的。 今天这个枸杞完全可以免洗 啊，不 白嘴吃， 直接吃、啊、吸收的效果最好。 能达到这样程度的枸杞啊，可真不是一般的枸杞。 我们的枸杞啊，都是在今年6月10号左右刚摘下来的，所以是今年头茬。这个东西时间没有办法作假。 嗯， 采摘下来的，今天给咱们北广的听友们来吃一吃， 咱们有一说一啊。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厂家能够这样推荐大家，就表现了他们的一种自信和一种担当、 希望我们这个行业能越做越好，所以我们其余也是把我们的特优级的头茬的枸杞、 嗯、 给咱们北广的听友们来吃一吃、嗯、7克1小包， 对 啊，一共呢 200包， 一个大包呢里边是20袋、嗯、您每天吃能吃您个半年多， 没错， 您慢慢的去调养。 其实每个家里呢都会有枸杞， 都有， 因为用它的地方太多了， 没错， 所以呢今天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大家尝一尝、 嗯、 真正好的枸杞是什么样 的， 而且这个价格呢、 嗯、 一共是10大包啊，200袋，咱们今天价格只要299，不到300块钱，299，大家就可以 平时卖368。 是的，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 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你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世鹏，世鹏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北广购物当中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必买的产品，而且大家认可率、回购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没错，它就是挪威进口的三文鱼，一直在北广可以说是畅销热卖哦，回购率非常的多。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三文鱼都是远自挪威而来，所以说每一批的备货都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你吃到的每一罐的三文鱼都是远赴重洋、漂洋过海从挪威来看你的。 是的，其实在这夏天呢，真的非常热，大家谁也不愿意在厨房里呢颠三炒俩的哈，满头的汗，而且呢工作压力都非常大，回去以后再做饭的话呢，真的没这个精力。所以呢，我就发现最近这个罐头食品啊，真的卖得非常好哈。那么这回呢，我们又集结了一些货啊，满足大家的要求。那么这回这个阿尔蒂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为大家量身定做的。我们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又有香辣的，味道真的是非常多，总有一款适合您， 没错，全都是我们老师傅啊给您秘制而成的，特别的鲜美。而且今天啊，我们都是特别先进的，给大家密封罐装的，更容易保存，而且开罐及时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啊，你会发现它可能跟你平常买的那些平常的罐头不一样。因为平常我买的很多罐头啊，打开以后油乎乎的， 对， 而且那个碎碎 的碎碎的 不好吃。可是今天一打开以后啊，那个肉块全部都是特别完整完整的， 一块一块 大块大块大块朵颐，而且那个鱼皮儿连着那个鱼肉，中间啊是厚厚的那种胶原蛋白，哇，你抿一下，整个汤汁就在嘴巴里面爆开了，而且啊那个肉质非常的细，非常的嫩，真的是特别好吃。 是的，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哈。无论是卷烙饼吃、就馒头吃，或者说在米饭上盖饭呀、在面条上盖饭呐，或者你出去玩的话呢，当这个一些小吃啊等等的，都是非常合适的。 没错。 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我们有酱香的30罐，有豆豉的10罐，有香辣的8罐啊，三种口味，一共是48罐。那么市面上一罐呢就要30多块钱， 30多块钱一罐。 如果这个组合的话，估计得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只要 299元。 299元和一罐，刚才我算了一下，就是6块多钱。 6块钱啊！ 你说你六块多钱的话呢，买一个好一点矿泉水呢，可能都比较紧张。 老干妈你都买不到，方便面一桶都要得6块多呢。而今天让大家吃到营养又好吃的挪威进口的三文鱼， 对， 所以太划算了，这也是3年以来难得丰富的组合力度，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住了。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多组订购哈，因为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方便啊，尤其在夏天呢，咱们多备点这种罐头食品啊，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省时间，而且还有营养啊，有味道，真的何乐而不为呢？ 没错，三文鱼啊是非常有营养的，因为啊里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DHA， 包括 EPA 啊，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特别好的。所以说小朋友长身体、长大个儿的时候，咱们要多吃三文鱼，包括很多的老年朋友，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多吃三文鱼来补充营养，又胆固醇又很低。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各种风味的都有哈，有酱香的，有豆豉的，有香辣的，总有一款适合您吧。而 且是48罐啊，注意一共是48罐，那么市场上呢要1000多块钱， 是， 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元，299元您就可以把这些呢全都拿走了， 太合适了、 啊、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提醒大家呢，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或者是北广生活时间，只要您上了这个公众号啊，就有一个无门槛的50元的购物券给您，那么以后呢您可以当50块钱来使用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购买我们的食品都是可以的，当然打电话更方便是吧， 没错， 400-015-5151 400-015-5151。当然了，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很多人说对于罐头食品有一点看法，说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等等，但是这个2D 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里边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没错，我们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到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添加，让你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健康、而且我说实在的，在夏天真的天气太热了，有的时候啊家里面谁都不想进厨房、做个饭特别的难受，浑身不舒服，非常的炎热，而且每次做完以后啊你几乎没什么胃口了，都不想吃了、所以说啊，这个时候我们挪威进口的三文鱼我们可以开罐即食，或者是直接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咱们盖个饭啊、做一个三文鱼的海鲜饭，又方便又好吃，再不用被炎热的厨房所困扰了。 没错，师傅你知道吗，我就是白嘴吃啊、有时候这个喝两口哈，当个韭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有人说吃一罐有时候都不够啊，这个吃两罐才行，当然这一罐也其实也不少了，关键是它好吃啊，美味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哈。 确实如此、 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大品牌他们专做罐头啊，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啊，这个品牌的罐头呢在我们的平台卖的真的是非常好，可以说是卖疯了， 没错， 这回呢我们又集结了一些产品来满足大家的要求，这个组合呢既有酱香的三文鱼30罐，还有豆豉的三文鱼10罐，香辣的8罐，各种口味都有，总有一款呢适合您，一共是48罐，那么市面上的一罐就要30多块钱，那么组合下来的话就1000多块钱，1000多了，今天才299元，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现在中国人呢特别爱吃三文鱼，你发现有些这个自助餐里边只要有三文鱼就证明它的档次真的是不低， 没错， 而且呢只要有三文鱼的话大家拿取率特别高啊， 是 一会儿就得翻盘，一会儿就没有了， 哎，因为大家都知道三文鱼好吃啊，营养价值特别高，包括现在很多的5星级酒店、包括很多的高档西餐厅，三文鱼都是他们的首选食材， 是的是的， 现在一份你吃下来400-500块钱呢、对不对，谁天天吃也吃不起，哪怕再有营养我知道它很好、我可能也会有点心疼，可是今天不会让大家觉得再心疼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真正都吃得起，那个真的是太优惠太实惠了、所以说今天48大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3种口味299块钱，合起来每罐才6块钱，我说实在的、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走到其他的超市任何地方可能你都看不到了， 没错，食材好哈，这个制作工艺呢又非常的好，而且味道也非常好，价钱也非常的好， 是， 所以呢您如果您不定的话呢我觉得有点亏了， 我知道、 这个过日子就是这样，咱们要一分一分算计着来。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我们是有酱香的30罐，有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啊，那市面上一罐呢就要30多块钱，那么这个组合下来就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只要299元，299元和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啊，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没错，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刚才呢编辑告诉我啊，这个打电话人真的是非常多， 是 特别特别火， 太火爆了， 所以我觉得咱们就把电话留给老年人打哈、这个年轻一点如果您会鼓得这个微信等等的，您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哈，可以上北广购物也好，北广生活时间也好，只要上了公众微信号啊，您就可以在上面来购物，只要您上去的话50元的这个购物券就送给您了， 没错， 以后当50块钱来使用，所以也非常合算的。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阿尔蒂这个大品牌专做罐头食品的这个品牌， 没错， 他们提供的挪威三文鱼罐头哈，这个食材真的是非常新鲜，而且制作的口味呢也非常的好，我经常是白嘴吃的啊， 真的是。 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有酱香的30罐，有豆豉的10罐，有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啊。在市面上，这个组合要1000多块钱， 没错。 但是今天我们299和一罐就是6块多钱，您就可以拿回家。遇到这样的机会，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多订几组，多囤一点，无论是自用还是出去玩，还是送人，都是合算的。 我真怕有的时候你订一组不够吃啊，我保证你吃完一罐会想吃第二罐，所以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2组、3组、多组来订购。